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蔡南。今天我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 AR 和人工智能在游戏领域有哪些应用。在2014年左右， VR、AR、人工智能开始逐渐火热起来。我也曾在它最火的时候深入接触过这几项技术。如果你不是在这个领域从业的话，除了 VR 之外，有很多名词你可能都没有听说过。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些名词是什么意思。通过这几个名词，我们来看一下它究竟是如何在游戏领域应用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VR 是什么。 VR 本身是 Virtual Reality 的缩写，意思是虚拟现实。 VR 相对于 AR、MR 等技术来说，在技术上是最为简单的。简单的说，它只需要将 3D 画面做成可以通过 3D 眼镜呈现的内容即可。那么 VR 眼镜是怎么播放 VR 画面的呢？ VR 基于不同视觉场，在局部空间中营造出对不同画面的深度感知，在用户的大脑视觉系统中形成一个虚拟现实市场。而决定虚拟现实市场的主要因素是透镜，而非我们人眼的瞳孔。因此，为了得到更广泛的市场，制作者需要缩短用户眼球与透镜间的距离，或增加透镜的大小。VR 眼镜的结构一般都是透镜加上屏幕成像的方式，透镜放置在眼前2-3厘米的地方，屏幕距离透镜3-6厘米，成像在眼前25-50厘米左右。除此之外，在 VR 中，两个眼睛的立体视觉起的作用很大，用户双眼看到的不同图像是分别产生的，显示在不同的镜面上。用户戴上 VR 眼镜后，一只眼睛只能看到奇数帧图像，另一只眼睛只能看到偶数帧图像，奇偶之间的不同也就因此视差产生了立体感。人的眼睛有两方面用途，一个是判断左右距离，一个是判断前后深度距离。 VR 眼镜相当于通过透镜欺骗了你的眼睛，让你的眼睛认为自己是在真实的场景下工作。而有些人对于距离和景深比较敏感，就会有眩晕的副作用出现，毕竟是模拟真实的效果而非完全真实的场景。随着 VR 的兴起， AR 也逐渐进入人们视野。 AR 就是 Augmented Reality， 意思是增强现实。简单的描述，所谓增强现实，就是利用摄像头或者头盔，将现实世界外部影像结合内部 3D 计算的影像，将内容混合。比如我们走在一个空旷的屋子里面，忽然在 VR 视觉效果里面出现一个怪兽向你扑过来，你需要拿起手柄，将手柄变成武器，将怪兽杀死。这里面就涉及 AR， 它将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模拟出来，变成增强效果的现实场景。至于 MR， 它是混合现实 Mixed Reality， 混合现实的意义和 AR 非常相似。比如将现实混合在视觉效果中，这是两者都在做的事情。同时 AR 和 MR 比较重要的一个技术是定位技术，基于 2D 定位的是 AR 最成熟的技术。 2D 定位是基于平面的识别和定位，比如利用手机 APP 拍摄图书中的某个图片，然后虚拟物件就会出现在手机中的对应位置，这种 APP 可以识别一幅图片或者图形作为定位点，随后手机生成的虚拟物体会围绕这个点融入到被拍摄的现实环境中。3D 环境的动态实时解析是当前 AR 在技术中最活跃的功能，这其中不得不说就是 SLAM 定位。所谓 SLAM 就是同时定位与映射。 AR 中的 SLAM 比其他别的领域比如机器人中的难度大很多，因为移动端的硬件计算能力和资源比起其他硬件平台来说弱很多，所以难度比资源充足的硬件平台比如 PC 更大。所以有一些做法是利用网络交互到主服务器去计算 SLAM 场景，但是网络交互又有实时性无法保证的问题。计算 SLAM 最好是本地计算，这样才能保证随时随地都能计算。而如果通过网络交互的话，你可能需要等好久才会拿到计算结果。 SLAM 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打开摄像头，你要知道我也就是摄像头在哪，然后进行定位，定位完后需要对周围的环境进行映射和虚拟环境的构建，然后一边走一边对周围环境进行虚拟模型的构建，确定本身在所见地图中的定位。所以 AR SLAM 需要在走的过程中，一方面把所见到的地方连起来成为模型图，另一方面需要自己在地图上定位，这就是 SLAM 的原理。 AR 和 MR 的原理大致一致，不一样的是 MR 是在 AR 的基础上将 3D 物件更精确地展现出来，左右跟随。那究竟该怎么区分 AR 和 MR 呢？有一个方法就是看虚拟物件是否会跟着真实场景一起活动，如果是的话就是 MR， 如果不是的话就是 AR。 所以 MR 比 AR 更先进的地方就是它看起来更像现实，所以是混合现实。当然 MR 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做，比如它可以让你听到感受到来自虚拟世界的感受，这是混合现实另一层含义。 AR 最出名的就是前些年 Pokemon 就是口袋妖怪和 LBS 结合版本的 AR 游戏，这款游戏风靡一时，可以说是 AR 领域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 它利用 SLAM 技术结合相机拍摄的真实场景，让虚拟小宠物出现在真实场景下，然后进行 App 端的操作。VR 就不用说了，现在 Steam 上火爆的 VR 游戏，比如前阵子非常火爆的 Beat Saber 就是一款非常成功的 VR 音乐游戏，还有《刀剑神域》也是成功的 VR 游戏。但所谓的 VR 游戏用到的 VR 头戴式设备，用的其实还是 MR 设备，因为所谓的混合现实头戴设备就将手中的手柄眼里看到的内容进行混合，比如手柄变成剑或者手枪，这就是混合现实的一部分，所以使用 MR 设备也无可厚非。所以在视觉效果的增强下，目前 VR 在游戏中的使用范围是最广的，其次是 AR 和 MR。 至于人工智能，也就是最近比较火爆的一个行业风口，但是从理论讲，我觉得人工智能 AR、VR 并不会像 H5 技术、 Flash 技术等一样变成全面颠覆产业的技术，而会成为各个行业的辅助。人工智能涉及的领域很多，每一个分支进行细分都是一个研究课题和研究方向，比如导航当中的语音识别、手机的人脸识别、专家系统、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等。在游戏领域能用到人工智能的地方，或者说最能体现人工智能的地方，就是游戏中的 NPC。 NPC 是最简单也是最难做好的，如果做得简单，你可以随便写几行脚本就可以完成一段 NPC， 或者一整个城市 NPC 的编写，比如只要你碰到某个 NPC 就和你说一段对话，这种方法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是最愚蠢的。但如果要写得好，利用简单的人工智能就能将 NPC 做得很真实。比如老滚中的 NPC， 你可以看到他走向某个地方去和某人对话，或者你跟踪他一段时间会发现他会和森林里面某些野兽去战斗。在脚本语言里面，就是大量事件绑定机制来实现人工智能的功能。比如 A 事件和 B 事件组合就可以决定某些 NPC 的行为，你可以点击文稿用类似这段代码来作为 NPC 的行为准则。早几年我曾经想做一款只有 NPC 没有玩家的游戏，你可以观察他们的生活起居，也就是所谓的上帝模式。这样的游戏要求游戏中的 NPC 足够智能，以至于这里面的人工智能需要做一些最基础的判断，类似自动的模拟人生。然而当我开始写逻辑代码的时候，就发现事情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抛开人工智能本身不说，首先从 NPC 入手，从编程角度讲，每个 NPC 一定有一个统一的身体和大脑的类，就像模拟人生一样，我们先要塑造这个 NPC 的躯壳，有了躯壳才能填数据进去，比如他累了要睡觉，饿了要吃饭，渴了要喝水，到达一定阀值就要去做某件事情。单从一个 NPC 入手的框架就很难实现，就算真的完成了一个 NPC 的人工智能的框架，一个游戏中有那么多 NPC 需要交互和计算，一台普通的个人电脑估计很难运算出来，所以从这点上来讲，这个游戏的编写计划就已经很难实现。我们最常见的还有地图生成、人物运动控制等等，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算法进行地图的随机生成，比如哪些是河流，河流旁边一定是有树木，河流旁边不可能有飞机场等等。另一个领域是利用神经网络实现人物运动控制，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去一些专门的网站看看。除此之外，也可以用在一些 2D 讲故事类的游戏中，开放式结局的游戏中。有了人工智能，我们就可以把开放结局做得更加有趣和生动，每个人的结局都可以是不同的，也没有任何死的套路可言。但从某方面讲，这个要实现起来也有一定难度。今天我们讲了 VR、AR 的知识以及人工智能在游戏中的应用。AR、VR 是对于人们在现实世界的一种增强技术，将现实和虚拟结合起来，做出更多优秀和好玩的游戏。而人工智能则可以让人们在游戏中的体验更好，比如智能的 NPC 行为、漂亮的随机地图生成等等。这些技术的应用都能使我们的游戏体验变得更加丰富。给你留个小问题，任天堂出的 3DS 是最早的一款裸眼 3D 设备，这种技术是怎么实现的呢？欢迎留言说出你的看法，我在